是你的温柔，不做别的追求，除非是你跟我走，没有别的等候。我的黑夜比白天多，不要太早离开我，世界已经太寂寞，我不要这样过，让我一次爱个够，给你我所有，让我一次爱个够，现在和以后，在沉默，听见你呼唤我，我的心起起落落，像在跳动的